能量经过你的腿的时候的那种感觉。那么，当大家在做落地的同时，比如说您前期进入到阿卡西里面，会去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落地的一个动作。然后呢，上二阶的同学的话呢，等你学了二阶就没有这么麻烦了。首先，就是在二阶里面的话，你会和整体的阿卡西完全的去融合。完了之后，换句话来说，就是你就是阿卡西本身。然后再进入和出来的话，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限制。然后在这里，我要特别再重复讲一次的，就是所有的阿卡西的信息都是需要经过头脑转移的，所以不用去想这个到底是来自于哪里的信息，是不是在头脑的。但是刚才为了安抚一下大家抓狂的头脑，所以呢，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。那么在这个试验里，大家也可以看到了，但是不要因为这个试验去否定你的头脑，因为头脑它是可以被锻，它是可以被锻炼的。再一个，其次就是说，我们在阿卡西里面，你进的越多，你越频繁，事实上你也在不断的去锻炼自己的整体的内在感官，而增加自己内在感官的一些方法就是不断的去允许。那有的同学他可能零视力啊比较好，他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画面。有的同学呢，听力会比较好，会听到各种声音啊，或者是音乐啊。就像我们之前说的，大多数的同学都是属于感知型的。那么这一类的同学呢，可能不会有具体的画面，但是呢，你能够感知到大概的场景，甚至颜色。那很多同学都想要开三眼轮，但是呢，这个想它只停留在一个心愿这样的一个层面。如果你真的想打开你的三眼轮的话，你有了这个意愿，你还要配合适当的行动来帮助你锻炼这一部分的能力。所以，不论是零视力也好，听力也好，还是感知力也好，其实他们都是属于总体的内在感官的一种。而我们要开发的是整体的一个内在感官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允许。你不要一个画面、一个声音或者一个信息刚刚出来，你就跳起来去打压它，否认它说不是不是不是，这个是我乱想的。那么如果你在它刚刚出来你就去打压它，刚刚出来去打压它，这样久而久之，你就真的会什么都听不到、看不到、感觉不到了。所以今天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提一个要求，不管信息是以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到，你先全盘去接收。你先不要去质疑，如果你实在有质疑了，教给你一个方法，你还是像我们刚才做的那样，你在就一个问题，你在阿卡西外面去问，然后你再进了阿卡西之后，你再去问，你去对比一下这中间不同。然后呢，你要允许信息进来，随着信息进来的越来越多，当有一天它完全超越了你的惯常的思维模式或者是认知范畴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会知道你的的确确是拿到了额外的信息。但是在前期的话，我们先要做的就是提升你的整一个内在感知力。完了之后呢，提升你的就是把你的头脑经过适当的一些训练，变得更加通透一些。然后在读取阿卡西记录之后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哈？因为大家又做了点化，然后呢，又进了阿卡西，那么可能在前期的时候呢，晚上睡觉可能会做很多很多的梦，这些呢都是好的，这些梦都是在帮你做清理。那么梦境呢，它分为几种，第一种呢就是清理的梦，就是帮你清理掉体内的一些负面的能量。和你现有的正频不相符的一些能量，它会通过做梦的方式去帮你把它清理掉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可能会倾向于去做一些噩梦，你可能会觉得，哎，很可怕。完了之后呢，你不用去特别去在意，就是这些噩梦它里面描述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，你知道这个是在帮你清理你身体的负面能量就 OK 了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体验的梦。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你可能无法体验的事情，可能会通过睡觉去到其他的空间去做相应的一些体验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和你的内我也好，你的潜意识也好，你的高我也好，沟通的梦，因为晚上睡着了，你就会和内我进行沟通，从而达到一致。而所有的信息是在你没有头脑的时候，你是可以理解的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当你随着你的头脑的限制越来越小的时候，那么你就能够带回越来越多的信息。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到一些梦，就像我和派经常会做一些梦，完了之后呢，我们会互相去讨论，然后后来在接下来的两三天就会发现说，诶，梦到的事情基本上都会发生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但是你记得一点，你所能记住的梦，它都是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存在，所以你需要去转译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梦对于你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的话，那么你需要去转译你在梦里面梦到的那个东西，对于你来讲，它是什么？它代表着什么？因为它只是一个象征。比如说你在梦里梦到一个苹果，但是也许现实生活当中它不是一个苹果，所以你就可能得要先去问一下自己，苹果对于我来说它代表着什么？然后你再开始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做相应的一些观察，你有可能你就能够找出来一点点线索。而这一类的信息就是第三种的这种沟通的这种梦，你带回来的信息，这一类的信息你是可以使用的。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呢，有可能你的心情呢也会大起大落，那么这些都是排复反应。不用去担心，因为大家的频率提高了，需要去适应，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更加去注意活在当下。如果你的情绪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就马上把注意力拉回自己的呼吸。好，那么今天让我们再进去，再来探索一个主题，跟着现在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，念三遍 Takuru。我清一尘，以我是我所是之名，以 Takuru 的能量为路径，请求连接我的阿卡西记录。我深信，我有洞悉一切本质的能力。我正在运用我的全部，来配合宇宙的整体运作，我愿意全然地敞开自己，接受来自阿卡西记录的一切信息及疗愈，请打开金逸晨的阿卡西记录。好，我希望大家再去探索一下，你和一个你最亲密的人最大的冲突是什么？你和一个最亲密的人最大的冲突是什么？好，有了答案的同学可以把答案发上来。好，是要说照顾和被照顾、关注及重视。继续深入的去探索一下。这个说的太泛了。这个怎么样去导致的冲突呢？好，一枚说观点不同。一枚继续去探索一下，这种一般来讲的话，当观点不同的时候，是在哪方面的观点上会产生分歧？沉闷闷说，与母亲之间互相的认同，啊，在哪一方面的认同会有问题？悠悠说，权力之争，对错争辩，所以悠悠是觉得如果争赢了，就说明更厉害还是怎么样？然后是要说时间的分配，是觉得时间不够用，还是说时间分配把握的不太好，在对方有需要的时候不能及时给到？好，1813说，我父母希望我有安稳的工作，而我则喜欢不停的尝试不同的事情。 我的父母希望我在家里和家人住在一起，而我则老想往外跑，自己独立。这种对抗已经持续2年了，而最近我心累了，现在我住在家里，准备去找一份安稳的工作。好，113，你可以继续去问一下，这样子的方式是最符合你的最高利益的吗？这真的是你想做的事情吗？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虽然说时间太少，顾不过来，他想对你说优先次序的问题，有什么是更重要的？相对于相互相处而言，Angela 说，我认为母亲的幸福在她的婚姻当中，而旁人看来，她的幸福在母女关系当中。我总想从母女关系当中独立起来，而母亲对我似乎永远不能放心。Angela 继续去探索一下，为什么母亲对你似乎永远不能放心？因为说我想证明自己是对的。好，所以从根本上去看一看，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。为什么想要去证明自己是对的？如果不去证明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上说，由于顾不上自己，很怨，照顾好自己更重要，否则会怨。好，非常的好。一梅说，我和女儿在有些事情上观点不同，年纪差距大造成。好，一梅继续去探索一下，需要怎么样去做来改善。好，已经拿到的答案的同学可以继续去探索一下，需要怎么去做来改善这种冲突。派想对悠悠说：“为什么要向自己证明自己是对的？”哪两个碎片自我冲突了？派想对一枚说：“是否你希望更多的新的观点涌入自己的生活？像说锻炼身体。好，除了锻炼身体之外，还有别的吗？”好，1813说，我已经不知道我的最高利益是什么了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在追求我想要的东西，我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我想做的事情，但结果是健康越来越糟，身体疼痛的部位越来越多，而我越来越不开心。好，1813，我希望你去问一下为什么。像说抽一点点时间，自己一个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跳舞。走路，每天的 yoga 的练习，好，非常的好。陈萌萌说：“我不认同母亲的好争辩的性格，但其实我也会好争辩。我母亲不认同我的能力，即使我工作不错，她也觉得我没有办法承担自己的生活。”好，萌萌，我希望你去看到你自己是否认为你可以承担自己的生活。一梅说：“是的，更多的同理女儿，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同理女儿？”一梅接着去探索一下。Angela 说：“不能放心，是因为她需要在我身上看到对她的价值的肯定，而在婚姻当中，这种被肯定的需要却被强烈的否定掉了。”好，现在我们已经进得越来越深了哈，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一些东西。那么，Angela，我希望你再去看一下，你是否跟他的互动，在跟他的互动当中，你是如何展现你的价值的肯定的，就是这种被肯定的需要，你的被肯定的需要是怎么展现出来的？也有说好像是爸妈代表的不同的冲突。竟然是冲突来证明爱对方，好，悠悠已经看得很深了，然后看一看这样子的一种模式对于自己的影响。悠悠说：“我是对的，我爱你，所以你得听我的，不能允许你错，控制。”好，非常的好，去看看在你身上是否也有这种控制。好，1813说，我可以毫不遗憾地说，在过去的几年，我想做的事情我都去做了，但我仍然很不开心。继续去问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想做的事情你都去做了，然后 你仍然很不开心，你真的是想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还是你想要借由这些事情去达到某一个特定的结果？一梅说：“陪伴女儿，了解女儿，好，非常的好。”朝霞说：“无法亲近他们，说不出为什么。”派奖的赵雅说：“让你回到小时候的一个场景，看看家人在干什么。你试着站在他们面前，看看他们什么反应。”悠悠说：“控制源于想保护，就像母鸡保护小鸡，但最终还是被老鹰抓走，悲痛欲绝。”悔恨自己的无能为力。好，悠悠，我希望你去看到，其实有的时候，你试图去保护其他的人，证明你在担心其他的人。当这种担心发生的时候，他不是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的，因为你觉得对方会比你弱，所以才会需要你的保护，不是这样吗？去看到这一点。然后再去看一看你是怎么去看待对方的，为什么你会觉得他需要你的保护？他想问一下悠悠，你是否有问过小鸡，他们是否就想要体验被老鹰抓走，也不愿意被你圈养？好，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所以现在不管大家做得怎么样，然后呢，先跟着我一起出来。感恩宇宙无条件的爱，我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。我接受所有光明和黑暗的交织，所给予我的展现。请关闭金一晨的阿卡西记录。好，现在双脚平放在地面上，想象脚底长出根须。让自己身体多余的能量顺着你的腿回馈给大地母亲。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呢，我也想告诉大家，首先先布置一个家庭作业哈。明天我想带着大家去探索更多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明天白天的时候，大家都做一次那个保护冥想，完了之后呢。进入到阿卡西，然后去继续今天的探索也好，或者是探索其他的主题都可以。但是在课前先做一下练习，好吗？然后这个是家庭作业。另外一点就是，我发现现在很多的，一些同学，他其实他会受困于是否能够被其他人所认可，对吗？因为现在很多人他都在担心说，如果我这么去做了，我会不会，别人会不会不认可我？其实我想跟大家去谈一谈这个认可的问题，认可或者不认可，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可自己的想法，然后事实上我们不允许他们不认可我们。一旦他们不认可我们了，我们就会觉得哪里出错了。我们在看什么？这是控制，不是吗？你正在试图去控制人家的心理活动，不是吗？所以，当我们看到这种控制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控制人家的脑袋，让每一个人都必须得要认可我们吗？而事实上，认不认可，它只是一个概念，它并不存在。就像你看着一朵花开，你看着太阳升起来，你可以做什么？你认可它或者不认可它开花，你认可它或者不认可它升起来，你认不认可有意义吗？有区别吗？该开的照开，该升的照升。所以你唯一能够做的选择就是你选择去看它，或者你选择不去看它。所以现在每个人要记得这个。所以不要试图去改变别人，然后一定要记得这个，让自己成为那朵花，让自己成为那个太阳，好吗？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在学员群去继续聊，好吗？好，大家晚安，谢谢大家的参与。